教师节您在等，中秋节您在看，国庆节您在急。 是的，短短30天的九月份拉开了下半年各种节假日的序幕。2018年已经过去1/4了，心里多少有点焦虑，焦虑着这一年工作上的收获，焦虑着自己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焦虑着父母的身体没有去年硬朗了。可焦虑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其实啊，我觉得一切焦虑的根源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的长河永远不会停止。 是， 就像西雅图夜未眠的编剧诺娜说过，曾经30岁的你无比嫌弃的任何身体器官，到了50岁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的留恋。可见衰老才是人们焦虑的根本原因，所以啊，留住健康，把握当下，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养生食材就是海参。海参呢，自古就与人参、燕窝、鱼翅齐名，而现代研究也证实，海参当中富含了多种高档的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再加上它低脂肪、高蛋白的特性，是全家老少秋季进补的佳品。 那今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鲜一鲜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海参优胜地之一的地中海产区，每一头都是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成年体野生海参，经过淡干处理，完全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海参标准。所以每盒鲜一鲜的海参零售价格就是1999元。 那考虑到本月呢就是中秋节了，很多朋友都有用参的需求，现在厂家决定每盒海参补贴1300块钱，也就是说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盒200克、40多头的野生淡干海参。 是， 就像干木耳一样，泡发简单又方便。要是隔一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只要200来块钱，每一头海参啊才15块钱。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53的吴先生说，一转眼这2018年都快结束了，今年工作特别忙，起早贪黑的，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人，辛苦老婆，又要上班又要带娃，今天给他订点海参好好补补。还有6743的刘阿姨说，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孩子们在外辛苦了大半年，这次回来一定要给他们做点好吃的，我看海参就不错，营养高，还没有脂肪，连小孙子都能吃。 对呀。 还有1129的张女士说，家里面平时很少开火，可自从老公体检报告出来以后，我觉得这外卖快餐还是少吃点好，自己动手做点海参小米粥，既清淡又清补，挺好的。就是啊，不太会发海参，这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就像泡发木耳一样来泡发海参就可以了。而且呢，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呢，不仅可以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我们还送大家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专业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的。 对， 把淡干海参洗净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您要想吃凉拌爆炒的，焖个1天1夜也就 OK 了。想要煲汤剁馅的，多焖几天也可以了。总之啊，想吃什么样的海参食材，完全由您自己来掌控。 对， 海参焖烧杯呢，这市面上一只就要298。那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订购一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9862的朋友就说了，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以前啊，海参呢都是高档酒店里的菜肴，可现如今自己在家做顿海参吃，就像吃排骨一样，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谁家都吃得起。 是啊， 0015的朋友说了，我儿子就喜欢吃海参馄饨，一头野生海参才15块钱，多实在呀。 是的，而且海参它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品，就像鲜芋仙的野生海参，你看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啊，就有53.6克的氨基酸，还有73.1的蛋白质，这些珍贵的营养元素啊，是您吃一般的鸡鸭鱼肉所比不了的。所以现在呢，大家不妨拨打4007106108，花699块钱，您订购的不仅仅是3个月的野生海参，更是全家人3个月的养生食材。40071061084007106108， 花699块钱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就送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九死一生的刘邦到了夏邑之后，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儿呢，两件头疼的事儿又摆在他面前了。第一件事儿是他兵败如山倒以后，原来投降到他手下的殷王司马昂、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又重新回到了项羽的怀抱。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刘邦的老爹和结发妻子，在避难的过程中都成了项羽的阶下囚。相对于第一件事来说，第二件事更让他头疼。刘邦知道有了他们两个人做人质，日后在战场上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人家手里又多了一道把柄。只是当时刘邦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左右为难的事儿，如何走出失败的阴影，重整士气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刘邦在夏邑马上召开了彭城之战失败总结大会。会上刘邦首先以身作则，把这次失利的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事实上也是完全如此，如果他到了彭城，不是整天陶醉在脂粉堆里，而是及时做好抵御项羽回援的准备，也就不会导致彭城的一败涂地了。话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堂堂的汉王，刘邦在众将士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至少那诚恳的态度是让人敬佩的。当时在场的众将士怎么能让刘邦一个人背上失败的黑锅呢？都争先恐后地开始了自我检讨。眼见众文武大将认识错误的态度都还不错，刘邦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接下来进行第二项议程，评估。刘邦此时手里拿着一份专门收集而来的详细的调查表，表格很详细，就像我们现在遭到洪灾的一样，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房屋倒塌了，有多少生猪被冲走了等等。当然这一战死伤太大，直接说结果只怕对大家的打击太大了。于是刘邦换了一种方式来说，彭城一战我军并没有全军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尚有十来万人马流落在外，信使已出各路，相信他们马上就会聚集而来。这样的评估对于将士来说是很高兴的，也是振奋人心的。还有十多万人马在呢，也就是说彭城一战之后汉军并没有到了绝境，还可以东山再起呀。接下来进行第三项议程，方针。这是一项自由讨论议程，也就是商量刘氏集团下一步该怎么走。 还是张良最为踊跃。在这个时候，樊哙、夏侯婴、韩信都选择了沉默。张良开始发言了，他说汉王要想东山再起，与项羽争天下，当务之急是多拉拢些叱咤风云的大将来相助。接下来他提出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搞定韩信。这部计划早就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搞定彭越。彭越想必大家也不陌生，这个就是最开始追随齐国的田荣反项羽的豪杰。这个人和项羽既然是死对头，搞定他也就不在话下了。第三步，搞定英布。九江王英布算是项羽的死党了，要搞定他就得费功夫，这也是三步走中的重中之重。张良就是张良，在失败的阴影下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这三人是能叱咤沙场，助汉王成大事必不可少的英雄豪杰。他的意思很明确，刘邦要想得到天下，就必须先得到这三个人。刘邦很赞同张良的三步走计划。关于搞定英布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去强攻猛打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他归降。随和有幸成了说服英布归降这项任务的光荣使者。这随和呀，跟萧何就差一个字，两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正是刘邦在选谁说服英布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使得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演说家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他说服英布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后人引为典范。我们就来看随和这次九江之行吧。随和兴冲冲地来到九江之后，英布命太宰招待他。太宰是古代一般指大臣的，在秦汉时期指专管膳食和宴会的官员，也就是办公室副主任之类的。而英布自己却避而不见。一连三天过去了，随和就再也等不住了，他对负责接待他的太宰说了，我来这儿已经三天了，大王连见都不肯见我，他心里边分明是认为楚强汉弱，心里边很矛盾，不能做最后的决断。但是我既然来到这儿了，那好歹也得见上一面吧，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拉倒，这样拖着总不是个办法吧。太宰只好向英布去请示。英布想了想也有道理，既然如此，那就见吧，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怕他不成。于是英布接见了汉朝特派使臣随和一行，并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次会晤充分展示了随和演讲大师的风采，堪称经典。汉王派我到此，想看看大王近来贵体安康。随和的语气很柔和，那必要的客套还是要的。英布却没料到他已经在下套了，就实话实说，我一直好好的。哦，那为什么我到了大王这里，大王却托顾不见呢？随和根据前边那句话再加上英布的回答，单刀直入地问了。英布就一脸难色，我最近很忙。哦，忙着和楚王亲近吧。顺便问一句， 大王只与楚王亲近，却不与汉王亲近，这是为何？本王曾是楚王部下，这九江王也是他分封给我的，我怎能不跟他亲近呢？英布的脸色很是凝重，但并没有发火。随和就又说了，你亲近是假，想找个依托是真吧？但据在下所知，你并不甘心真心实意地归于楚王。这随和就开始发威了。随后他指出了英布对楚王不真心的两个理由。第一，当初项王亲自带兵去齐地剿匪的时候，按理说你应该亲自带兵去当先锋，但当时你却只拨了4000人马就把这件事打发了。第二，不久前汉王带领众联军向彭城进发的时候，项王在齐地远水不解近渴，你离彭城最近，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彭城被破而不发兵去救援呢？这两点说的英布是无言以对。随和就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击中了敌人的软肋，于是继续进攻。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不忠心，项羽自然会心中有数。一旦他迁怒于你，派兵来声讨，到时候你只怕吃不了兜着走了。英布此时已经彻底变成了哑巴，随和的话每一句都说到他的心坎里了，但要彻底的说服他，还得使出最猛的药来。随和知道最后要消除英布潜意识里楚强汉弱的观点，让他放心大胆地归降汉王。于是接着进行个人表演。他说楚军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而汉军虽然比较弱，却可以在楚汉相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他的话粗粗一看似乎有点违背逻辑，汉军为什么就能在劣势当中处于不败之地呢？随和就进行了解释。第一，汉王所占的地理位置很有利，汉中、关中都是易守难攻的交通要道，现在屯兵荥阳占据军事要点，可以很轻松地阻止楚军的西进。而楚军攻汉势必劳师动众，一旦失利又没有险峻的交通要道可守，从这里来看，汉王几乎已立于不败之地了。第二，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楚军能打下汉军的军事重地荥阳，向西挺进，但其他各路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项羽，这样项羽胜利了反而是祸害。这两点分析之后，他的精彩演说也就接近了尾声，最后他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你是把自己托付给必胜的汉王，还是把自己托付给必败的项王呢？英布就心有所动了。就在英布对汉王心动，正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事情突然间再起波澜，项羽也派使者来了。他的目标很明确，催促九江王英布助楚军去攻汉。这样一来，在小小的九江，刘邦和项羽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儿，只是这场人才争夺战还没打，项羽这一方就已经落在了下风。原因有两个。第一， 刘邦派出的使者随和比项羽的使者稍微的快了那么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却决定了整个局势。随和在项羽的使者来之前已经把英布的心给俘虏过来了。第二，刘邦派出的是智勇双全巧舌如簧的随和出战，而项羽呢却是随随便便地派了几个粗鲁的武士充当使者。在这场人才争夺战当中，项羽明显对对手估计不足，他甚至没考虑到刘邦会介入。但从这两点来看，项羽已经注定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埋下失败的种子了。就在英布和楚国的使者进行单方面的会晤的时候，随和不请自来了，他出现在了会客大厅，他直指楚国使者：九江王已经是我大汉的人了，你楚国的人还来这里干什么？这随和是语出惊人，包括英布在内的人都惊呆了。楚国使者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突然间叫了一句：原来你们早就勾搭上了，那我岂不是深陷虎口啊？在关键时刻，楚国使者个人素质不过硬暴露无遗。他在没弄清楚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就单方面相信了随和所说的话。没错啊，随和说了，英布还没正式表态呢，而且这楚国使者选择了中途离席，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举动。他起身离座，一气呵成，然后拔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外边跑。应该说他跑步的功夫还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他忘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这里的地盘是英布的，他跑得再快也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儿。楚国使者的所作所为把英布逼上了绝路，他只能将错就错了，把这个楚国使者就给解决了。解决他之后，英布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呀？他只好宣布归汉，共同伐楚。这样一来，随和凭着伶牙俐齿和过硬的胆识，光荣地完成了这项说服任务。英布杀楚使归降汉王的事情，项羽很快就知道了，一怒之下，他派出了手下项生和龙且两员猛将，带领3万大军去兴师问罪。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位项生，声音的声，也是项氏家族的人，他和项庄、项塔一样，都是微不可挡的猛将。整个项氏家族里边，只有项伯勉强称得上谋士，其他包括项羽在内都是重武派的。请注意，项羽此番调给项生和龙且的兵马不多不少，又是3万大军。3万对项羽来说是吉利的数字，曾几何时，他率领3万精兵一夜之间打败了刘邦的几十万大军，一举刷新了以少胜多人数对比的历史记录，并且这项记录后人一直都没能打破。也正是因为这样，英布一听说项生和龙且带了3万精兵来了，吓得四肢无力，腿脚发软，吃饭饭不香，喝茶茶也凉，连夜只带了几个亲信就逃向了刘邦所在的根据地荥阳。到了荥阳之后，英布首先要去见他的新主子了。汉王接见他的地点不是大厅，而是在内室。 选择内侍来见客，这在当时是很没有礼貌的事儿。乍一看呢，这似乎不符合表面功夫一流刘邦的礼贤下士风格。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刘邦已经喝醉酒了，醉了酒，失态也就难免。这样的怠慢待客之道，英布自然就觉得不爽了，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爽归不爽，他还是很恭敬地向刘邦行了礼。刘邦在酒精的麻醉下随便问了他几句家常话，然后手一挥叫随和安排他去歇息。出了内室，英布不干了，对当初逼他上贼船的随和一阵子吹胡子瞪眼，嘴里边唠叨着，汉王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随后他就要拔剑自刎，幸好随和是及时阻拦，这才免去了一场血光之灾。接下来随和充分发挥三寸不烂之舌的特长，对刘邦的罪行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解释和辩论。事实上，随和的废话连篇为留住英布起到了延时的作用。要知道，当时英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景江王，但对刘邦和项羽任何一方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砝码，甚至可以说他将决定楚汉之争的最终走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英布的重要性，醉酒之后的刘邦给忘了，因此他即将面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流失的问题。如果要真是这样，张良宏伟的三步走计划最重要的一步，搞定英布，那就要功亏一篑。楚汉之争胜利的天平将完全倾向项羽那边，关键时刻还得看张良的。由于随和的延时，张良马上为英布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为了拉拢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良可是花了不少功夫。首先安排两排威武的士兵跪着迎接九江王的到来，这下极大地满足了英布的虚荣心。然后张良出场了，他说，我先替汉王为大王接风洗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极力维护了汉王的面子，省略了一句汉王因为喝醉酒了。接下来大摆宴席，张良自知酒量有限，拉上了陈平，充分发挥了东道主的优势，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轮流的敬英布。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就不说了，还有歌女作伴。就这样， 张良首先把鹰布纹在了汉营当中，这给第二天刘邦彻底收服鹰布赢得了时间。果然第二天刘邦把虚情假意的一贯作风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亲自接见英布之后，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马上派人到九江把他的家眷接来，以防卑鄙小人项羽下毒手。总之啊，对于刘邦的这次接见，英布心里边就剩两个字了，感动。就这样，英布算是基本上被刘邦搞定了，而彻底帮刘邦把英布搞定的人却不是别人，而是项羽。因为这个时候项羽在九江把英布的全家老少全都给血洗了，这一下项羽算是帮了刘邦的大忙了。英布对项羽是恨之入骨，誓死血债血还，由此就死心塌地地跟随汉王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彭越也早就被刘邦给收服过来了，这样张良提出的三步走计划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全都实现了。韩信、彭越、英布三大旷世奇才积聚到刘邦身边，在经过彭城惨败之后，他又有了可以和项羽抗衡的资本。楚汉之争的第二阶段进入紧急备战状态，真正的决战一触即发。在刘邦和项羽第二阶段战争开打前，我们先得来说说刘邦的几个小动作。动作虽然小，却对日后的整个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动作一，封太子建根据地。为了向天下人展示他夺天下的决心，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这个萧何好久没露面了，也该露脸了，把那个在逃难过程当中被他几番推下车的刘盈封为太子，很好地稳住了人心。并且根据形势所需，他还把对抗楚军的军事根据地建在了荥阳，他本人亲自坐镇荥阳指挥军马调动，而萧何依然留在溧阳服侍年幼的太子，处理朝廷事务，负责军马粮草的征集，进行兵器衣食的运输，为刘邦在前线的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但从这一点来看，刘邦用人的确是一流的。萧何没有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的军事才能，却有着很好的组织策划才能，让他管理国家内政和后勤，那正是知人善用。而善于出谋划策的张良和善于带兵征战的韩信，在前线是出谋的出谋，征战的征战，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和潜能。难怪后人公认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的皇帝。正如刘邦自己所说的，在帷帐中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粮，畅通粮道，我不如萧何。运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俊杰，我能任用他们，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都用不好，这是他所以被我擒杀的原因。有点扯远了，还是先来说说刘邦在荥阳的第二个小动作，平定魏王。如果说第一个小动作是对内，那么第二个小动作就是对外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彭城一败之后，原先归降刘邦的殷王司马昂、塞王司马欣 宅王董毅，又重新回到了项羽的怀抱。这里边还漏了一个人，魏王魏豹。魏王魏豹被刘邦给粘在身边，一直都找不到离开的理由，所以心里边也有点着急。楚国现在太强大了，哪一天要攻过来，自己也得受牵连。于是就向刘邦打了个老母有病，须得探望的报告。母子情深，这无可厚非，这种事儿总不能拒绝吧。刘邦是想也没想就批准了。可哪知道魏豹前脚刚走出刘营，后脚就转投了项营。刘邦这下子急了，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少了个魏王就少了一份力量，而项羽那边多了一个魏王就多了一份力量，此消彼长，这让原本就处于劣势当中的他感到了危机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自己而去，得劝他回心转意。这个时候外交官利益基出马了，只是他这一次外交却以失败告终，魏豹是心意已决，根本就不想再回心转意了。利益基打破了他外交失利零记录之后，刘邦不干了，决定立马起兵去摆平这个魏豹再说。行军打仗的事儿就该韩信出马了，韩信领命之后，二话不说，带着曹参和灌婴就出发了。他们很快就抵达了晋津。到了这里之后就没再走了，因为前边有一条黄河挡住了去路。而黄河那边就是魏王魏豹的地盘了。魏豹早已经在黄河对岸，步步为营，严加防守。因此呢，怎么渡河就成了摆在韩信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接下来就看韩信的表演了。到了晋津之后，韩信并没有急着率兵渡河，那样的话肯定伤亡惨重，而且还不一定能渡得过去，而是在黄河边上四处转悠。别看他转悠得很清闲，他却是有目的的。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河对岸的魏军防守特别严密，只有上游的夏阳守兵很少，是个空档。那听到这儿，也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魏王在关键的夏阳却疏于防守呢？原因是这样的，夏阳一带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根本就没有什么树木，船只特别的少，想要渡河几乎是插翅难飞过来。魏王认为这夏阳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就派了少量的兵马来驻守，但这对韩信来说已经足够了。韩信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手下两员猛将曹参被派去带人到山里采木材，当砍柴的樵夫去了。灌婴被派到附近的集市上去收购瓦婴，当了一回采购员。两大将军不明所以，晕晕乎乎办好各自的差事之后，韩信依然还在玩深沉呢。他二话不说，递给两个人一人一个锦囊，锦囊里叮嘱他们用木材和瓦婴造木婴。木婴的造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木桩夹住鹰底儿，四周捆成方格，然后往里边放上鹰，最后再把木鹰联合起来，在水中就风吹雨打都不散了。但是渡河的船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还来造木鹰，是不是大白天的点灯多此一举呢？虽然心里边纳闷，这两大将军还都是按时完成了任务。韩信对木鹰验收合格之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指挥渡河行动了。 他首先令灌婴带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摇旗呐喊，做出要强渡黄河的样子，吸引河对岸魏军的注意力，然后带领着大部队抬着木鹰成夜向夏阳进发。到了夏阳之后，他命令众人放下木鹰，让士兵们坐进木鹰里，在夜色的掩护之下向黄河对岸滑去。此时魏军的注意力都被灌婴在进京佯装渡河的表演给吸引过去了，可等了老半天，只听见河对岸呐喊声，却没见到实际动作。正当他们纳闷着呢，韩信的大部队早已坐上木鹰，在夏阳一带悄然登陆了。登陆之后，韩信就打了魏军一个措手不及，夏阳几乎没用吹灰之力就夺下来了，安邑也是磨刀的功夫就夺下来了。连下两城，汉军士气大振，接下来马不停蹄地向魏王的都城平阳进军。直到这个时候，魏豹才知道韩信已经打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来了。他想啊，与其被攻，不如主动出击。在没有等到进京的得力部将柏植回都支援的情况下，就出城去郊外和曲阳迎敌。问题是他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怎么能跟刘邦的汉将曹参来比呢？两个人只打了几个回合，他就开始逃命了。曹参可不是吃素的，你逃到哪儿我就追到哪儿，然后把他团团地围在了一座叫东原的小城里。曹参正要对困在笼子里的魏豹进行强攻，这时候韩信说话了：狗逼急了会跳墙，不如让他自己乖乖地来投降吧。果然，魏豹眼见自己无路可走，在部将强烈要求活命的抗议下，只好向韩信投降。后来他的部将个个都得到了嘉奖，而唯有二进宫的魏豹和家人被进行了游行示众，最后落得个废官为奴。官你当不成了，只能去当奴隶了。没砍他的脑袋，这样的惩罚算是很轻的了。这个小动作看起来很小，其实却很大。魏王对于刘邦和项羽来说是此消彼长的分水岭。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我们在听武侠小说里边经常听到的对个人恩怨的解释。张耳和陈馀的事儿前边已经说过了，他们两个好朋友自从巨鹿之战反目成仇之后，就水火不相容了，从原本最亲密的两兄弟一下子变成了最仇恨的两个死对头。当初陈馀以试探的口气假意辞去兵权的时候，没想到张耳没等赵王点头就自作主张答应了，把陈馀的兵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并美其名曰天与不受，反受其害。殊不知他受了之后已经和陈馀彻底的决裂了。后来项羽在英雄大会分封各大王的时候，唯独劳苦功高的陈馀没有得到相应的分封。后来经过旁边人的提醒，项羽才给了陈馀南皮三县来敷衍他，而张耳却被项羽封为常山王，这就让陈馀特别的不平衡。于是在第一个扯反叛大旗田荣的主动友好的暗示下，两个人结为了联军。有了田荣的帮助，陈馀就开始发泄自己的不满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对付令他仇恨的张耳。那张耳一见风声不对，立刻脚底下抹油，走为上计，并且在项羽和刘邦两个候选人中 他最终听从了部将的意见，选择了仁义道德的刘邦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从此，张耳恼怒陈馀夺了他的地盘，两个人的个人恩怨进一步升级。后来刘邦西进，抵达洛阳，向各英雄发出发史告诸侯书，声讨项羽逆杀义帝，陈馀自然也得到了檄文号召。当时陈馀说叫他出兵相助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杀了张耳。人家信任自己才投靠这儿来的，刘邦又怎么能杀了张耳呢？但为了陈馀能发兵相助，刘邦是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终于琢磨出一个好主意来，为张耳找个替身，送了一颗血肉模糊的假人头给陈馀之后，陈馀信以为真了，以为汉王杀了张耳，于是就派了一队兵马随着汉王去攻打彭城。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馀的部下在和刘邦部下亲密接触的时候，知道了张耳假死的事儿，这让陈馀在盛怒之下又跟汉王决裂了。顺便还得说一句，赵王赵歇一直是个昏庸无能的人，只要自己能当大王就行，对于张耳和陈馀谁做自己的大臣他满不在乎。张耳在的时候，他把赵国的一切权力都交给张耳。当张耳被陈馀赶出赵地以后，他拜陈馀为成安君，把一切生杀大权又给了陈馀。陈馀跟刘邦决裂之后，刘邦就不干了。他想啊，与我作对的魏王魏豹那么嚣张，都尝到背叛的苦果了。陈馀，你不服我是吧？那好，我就让你尝尝征服是什么滋味。征服的事儿，依然离不开大将军韩信。接到命令之后，韩信率曹参、灌婴两员猛将又出发了。一到赵地，首先就用诱敌深入之计，把赵的大将夏叔引入自己设好的包围圈内，全歼了他的部队。首战失利之后，这下赵王急了，他令陈馀全权负责前方战事，调兵遣将的事儿可以自作主张，不用请奏。当时赵国兵马也有20多万，比入境的汉军要多出来很多，但问题是赵国只有陈馀一个人撑着，冲锋陷阵、出谋划策都是他一个。打个不好听的比方，陈馀既当爹又当妈，这样的军队怎么能跟谋士大将数不胜数的汉军相比呢？更何况陈馀文没有超人之文，武又没有过人之武，因此面对韩信的大兵压境，陈馀就发起愁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生活中啊，我们调侃一个人胖，总会说是年龄到了，中年发福。其实呢，这可能不是福，而是祸。发胖，特别是中年发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像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可能啊，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心肝脑肾就会受到影响，日积月累，甚至引发中风、脑梗。每当看到身体健硕、谈笑风生的人变成说话胡言乱语，生活不能够自理，到最后连最亲的亲人朋友都不认识了，实在令人唏嘘。 那其实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吃出来的，油腻、高糖、高盐沉积体内，身体的负重加大，内脏全部被厚厚的脂肪包围，实在是太可怕了。马上进入九月，夏秋交替，又是所谓的贴秋膘之时。那提醒各位，这个膘呀，贴的得慎重，可以的话不妨来买点海参吃，它是低脂肪、零胆固醇，但却是高蛋白的食物，还有磷、锌、锰、硒、镍等微量元素，协同海参中独有的天然活性成分共同协助。 是的，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款地中海进口过来的野生海参性价比非常高。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这部电话订购，就能够享受到1999专柜价的三折，只要699了。这一盒当中有40-50头，全部达到一级品，不用多，但要求坚持一个礼拜吃个2-3回吧，吃3个月没有问题，相当于啊每个月200多块钱，这一次呢只要15块钱。 那也就是说，年轻人半杯咖啡就能吃一次海参，一顿火锅就能吃一个月的海参， 没错， 女士一套化妆品就能吃半年的海参。 是 3个月一个周期，就不用再受医药之苦，皮肤好了呢，不用再盲目的追求高价的护肤品。所以别再说海参贵您吃不起，今天699元您能连吃上3个月，一次只要15块钱。那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拨打电话不要钱，送身上门您再付款，购物方式简单省心。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进行咨询。但是要提醒各位，699买到专柜1999一盒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限时体验试吃活动呢，只有5分钟，您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山中人参，水中海参，可能您会觉得这有些神乎其神了，但是对于长期吃海参的朋友来说，这自己的身体就很有发言权。 对，这款海参呢，咱们推荐了3年多，长期吃的家庭太多了。就拿周先生来说吧，热情好客，经常聚会，胡吃海塞，体重啊有200多斤，人没到肚子先到的那种。是他老婆打电话过来要订这个海参，说一定要把他的饮食调整过来，吃的少，吃的精，海参没有油水，没有胆固醇，配合锻炼掉了有40多斤，精神头也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所以您看值不值呢？关键是啊，自己要去行动，去改变。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享受的是699元一盒吃3个月，坚持一个礼拜3回的吃，不间断就全当试试看。拒绝油腻、高盐、高糖，无论是凉拌、爆炒、炖汤、下面条都好吃，每一次只要15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来看到线上1935的赵先生再次购买，说你们家的海参是野生的，确实鲜。每次呢，我老婆一烧这个海参大餐，我都先拍照发朋友圈。下面留言的有夸我们家生活条件可以的，还有夸我娶了个好老婆，会烧的，会想办法给我补的。 哎，是的啊，这家里长厨的一定是要考虑到全家的伙食合不合胃口啊，营养不营养啊，一顿海参保准满意。男主人身强体壮，女主人年轻漂亮，老人更加康泰长寿，孩子更加健康聪明，一起幸福健康。所以不要再吝啬投资身体的钱，更何况这一份投资一点也不贵。专柜一千